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85集，窥探记忆。 你想干什么？ 别怕呀，也就是加深一下对你的了解。 司藤的笑真是温柔到要把人融在蜜糖里，他的手竖起来，五指微微内屈。单志刚说不出那一刹那的感觉，似乎那里有个躲不开也避不了的吸盘。单志刚一头就栽了过去，脑子里轰轰轰轰，像是山崩地裂，天地重组。司藤的脸色没有任何的起伏变化，只是向着秦放竖起另一只手，没有片言之语的交代。秦放却一下子就明白了，秦放的一颗心跳得厉害，右手张开了又攥紧，最终还是与司藤掌心相对着紧贴过去。两人掌心相触的那一刻，秦放忽然有些后悔，想着或许真相并不是自己猜想的那样，又或者真相会带出一些他不想接受的东西。他问司藤道， 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单志刚当时看到的？ 不止，只要是在那个时空里的我们都能看到。 鸿蒙出辟一般安静，完全没有声音的世界，铺天盖地，垂上直下，都像是空空的一张白纸。慢慢的，颜色晕染，天地分界，远近分层，有了房屋边沿，绿树轮廓，栅栏，泳池，甚至背景音的嬉戏打闹。秦放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这是7年多前单志刚家的别墅啊。听说每一场记忆都是一层布景，经历的岁月和场景多了，布景就会一层一层落起，遮盖，落灰重叠，但永远都在。所以人会选择性遗忘，但永远都不可能真的忘记。秦放看到陈婉正坐在泳池边上吊着眼泪，抽抽搭搭的，好不伤心。年轻的女孩子受了男朋友一句重话就觉得爱情有了裂缝，全天下都是居心叵测的敌人。这时单志刚从屋里出来了，低着头边走边接电话。 当时是这样吗？ 哦，对了，是有这么一出。秦放慢慢地想了起来，在大伙儿闹到一半的时候，单志刚的老爸打电话过来。单志刚是偷拿他爸的别墅钥匙待客的，以为是东窗事发，接到电话时脸色都变了，百般作揖示意他们千万别出声。大家一开始还挺配合的，后来对单志刚在他爸面前的狗腿做派叹为观止，一个个的都开始做鬼脸学动作揶揄他。单志刚当时受不了了，跑外头打电话去了。他们这群损友还打了胜仗一样的击掌，吆五喝六的嚷嚷着， 来，打牌。 有人出了馊主意， 来，音响打开，大伙儿嗨起来，帮助志刚被老头子赶出去，青春就是要绽放不一样的真我光彩，哇，哈哈哈哈。 所有人都在怪笑， 真有人过去拧开了音箱，咚咚咚咚的重金属音乐，楼上楼下都像是要地震一般。所以事情就出在这段时间。单志刚捂着手机避在游泳池边上的树下打电话，终于是搞定太上皇了。他吹着口哨准备回去，可没走几步就撞见了陈婉。 啊！ 单志刚似乎有点心虚，绕开陈婉想走，陈婉却在身后恨恨地来了句：这句话把单志刚的火给撩起来了。他停下脚步道：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我 也不知道是谁，明知道我跟秦放在一起还给我写情书，在里头写那种不要脸的话。 音响咚咚咚的好吵，单志刚气得几乎是喊的了。 我跟你解释过了，那封信是之前写的，塞在你马哲的书里面，那一刻你都逃了好久了啊！知道秦放对你有意思之后，我就没惦记过你。我们院比你漂亮的多了去了，你真以为你是天仙呢？ 那在他面前说我坏话又怎么解释？别以为我没听见，你们撺掇他，让他对我不好，破坏我们感情。 单志刚更气了， 妈蛋，开玩笑知不知道？你丫小说看多了，被害妄想症啊！你们感情值几个钱呢？花钱请我去破坏，我都不去。 好疼！ 单志刚气得推开陈婉就走，使得力气大了些，陈婉一个踉跄摔在了水池边上。单志刚怒气冲冲，边走边骂道： 神经病！ 陈婉摔得好疼，起身时没站住，兴许是酒劲儿上来，兴许是腿上乏力。忽然脚下一滑，前脚掌在池子边上划出一道浅痕，整个人失去重心翻进了水池里。而就是那道浅的几乎看不出的痕迹，成为了陈婉酒后失足落水的重要佐证。水花在骂骂咧咧的单志刚身后翻起。 呸，活该。 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继续往屋子边走，走到楼下时还对着窗口吼了句： 丫的，你们都是不是人啊？是不是想我被我爸笑死啊？啊，开这么大声。 刚吼完，脸色忽然有些不对。单志刚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僵硬地回头去看。 陈婉。 他看到泳池的水面上翻起了一连串的泡泡，还有一只徒劳地伸出来但是很快又沉下去的手。单志刚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往水池边上跑，蓦地又仓皇地止步，慌乱地看向房子的方向。他的腿一直在打颤，不住地咽着唾沫，然后忽然向后退缩。秦放急得五脏六腑都像是有火在烧，他像发狂一样的冲上去，狠狠地推单志刚一把。 你救人呐，你快救人呐。 这个时候陈婉的说不定还有救啊，你快救人呐。 但是场景突然间就变了。秦放看见自己跪在泳池边上拼命地磕头，额头都磕破了，嗓子也哭哑了。单志刚和几个朋友似乎是想把他给拉起来，拉着拉着忽然瑟缩地避开。 混蛋！ 秦放一抬头，猛地就挨了陈婉父亲一个重重的耳光。 你怎么不去死？ 非得打死你。 那个鬓角似乎一夜之间斑白的中年男人对着秦放拳打脚踢，嘶哑着嗓子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秦放。天旋地转，纷纷扰扰，一明一暗间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。方圆不大的斗室被墙上供着元始天尊，两枚香头袅袅青烟，一个着旧式马褂的老头举着陈婉的照片摇头叹气，而对面的单志刚面如菜色，眼圈青黑，像是已然呆傻。单志刚的母亲抹着眼泪，把面前一后踏前往老头身边推，说道： 孩子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盗汗，吃不下东西，先生想想办法。我问过孩子，绝不是他杀的人，也就是一时糊涂见死不救，再说了，当时也未必能救起来呀。 那老头把照片往桌面上一搁，食指中指摁住了照片上陈婉的脸。 这样吧，我贴个炼阵，把人锁在里头，走不出这淋雨之地，再请关老爷看守，也就不会再惊扰到人了。不过，我不敢打保票啊。这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啊。最后再吩咐一句，老天终究有报应，如果这中间有别人替你受过或者当了替罪羊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弥补人家。 剩下的或许在单志刚的记忆中不是那么重要了，渐渐的什么都听不清了，背景慢慢的隐去，最后消失的是那个人不断开开合合的嘴。原来这就是真相吗？跟想象的并不一样啊。想象当中很多阴谋诡诈，复杂人心，见不得人的秘密，加上自己怒气的发酵，吹出一个膨胀的肥皂泡。而与这些相比，真相显得简单、晦暗而又粗糙。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、接不接受，这就是真相了，冷冰冰横亘在这里，袒露着让你来看。原来有些时候错误的酿成只是源于不经意、慌乱、失措，还有那一瞬间鬼使神差的念头。秦放近乎木然地看着眼前的单志刚，问他： 为什么当时你不救他？ 单志刚的嘴唇翕动着，再开口时忽然带了哭音。 我不知道，秦放，我也不知道，他落水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会游泳，后来我又害怕，我脑子里乱一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跑了，之后我就后悔了，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后来 你被他爸爸打，你很长时间没去学校，我觉得对不起你，我很对不起你， 我想方设法的弥补你。我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